跟住我哋啊读嘅经文系记载喺《申命记》七章六到十二节，因为你归耶和华你神为圣洁的物，耶和华你神从地上的万民中拣选你，特作自己的子民。耶和华专爱你们，拣选你们，并非因你们人数多于别民。原来你们的人数在万民中是最少的，只因耶和华爱你们，又因要守他向你们列祖所起的誓，就用大能的手领你们出来，从为奴之家救赎你们脱离埃及王法老的手。所以你要知道，耶和华你的神，他是神，是信实的神，向爱他、守他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直到千代，向恨他的人当面报应他们，将他们灭绝。凡恨他的人必报应他们，绝不迟怜。所以你要谨守遵行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诫命、律例、典章。你们果然听从这些典章，谨守遵行，耶和华你的神就必照他向你列祖所起的誓守约，施慈爱。现在是正道的时间，我们、今天的正道主题是谁能守承诺。我们将时间交给张伟峰牧师。 好，各位弟兄姊妹早晨。好感谢神呢，俾我仲仍然有生命可以同大家宣讲神嘅话语。咁呢已经冇讲到呢、有个几月嘅时间啦。咁呢即係感谢神喺呢段治疗嘅时间呢，即係神都係叫我嘅康复好迅速啊。咁所以咧，今日即係盼望神俾我有氣力，可以咧去宣講去讀。咁咧喺宣講神嘅話語之前，我哋一齊低頭祈禱啦。七恩主，我哋感謝你，因為我哋知道你係一個創造宇宙萬物嘅主宰，你亦都係一個全知全能嘅主。你活喺我哋每個人嘅心裏邊，因為我哋睇到大自然嘅裏邊，神你的大能去托住万有，亦都叫我哋喺生命里边不断去经历你嘅同在。主，我哋感谢你，愿意神你自己亲自嘅临到我哋呢个会堂里边，愿意我哋所有人都系有圣灵嘅感动，叫我哋即系透过你自己今日所要同我哋讲嘅话语，我哋真系能够有所回应，我哋系听得明白。主，我求你使用孩子，洁净孩子，成为流通的管子，将你自己的话语毫无瑕疵的去传讲出来。多谢天父，我们这样交托祈祷，奉靠主耶稣名求，阿们。大家呢即当交朋友啊，或者人际关系上面呢，其实你最着重什么东西？那我呢就最着重一个两个字，就是呢诚信啊，就是 integrity 诚信。孔子呢就讲了，民无信不立，即是说呢如果一个人没有信用呢是站不住的，不能够站稳阵脚，即是没有人骚你。孟子都说呢，言而有信，人无信而不交，讲过的说话呢要有信用，如果人没有信用呢，你不要跟他交往啊。所以信用其实是一种承诺，是一种保证，是一种真诚，所谓一诺千金嘛。你一旦有个承诺话值千金的。所以做人最基本就是要求是有诚信，大家同不同意？但是其实诚信这件事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有的，是需要我们每一日从每一件很小的事情啊，每一个决定啊，每一句同人哋讲嘅承诺啊，说话里边一路一路每一天累积翻嚟嘅。就例如你应承人哋几多点钟到啊去食饭，咁你系咪就系即系准时到咧？冇成日迟到咧？你成日迟到就已经觉得，你话几多点 假的啦，咁啊個個都會遲啲啊，因為都知道你禮遲噶啦，咁已經冇曬信用噶咯。咁又例如你應承咗人哋做一件事，咁你做啦，做做下半途而廢，咁就人哋覺得甩底啊，衰收尾啊，咁就已經覺得你冇信用啊，係嘛？咁又為例如你簽咗啲文件，話咗要咁樣成交嘅，最後你又做唔到喎，咁啊違咗約啊！嗱呢啲咧每一個生活細節咧，我哋其實都可能咧係令到呢一個信用咧係虧損嘅喎。咁啊喺做借錢啊借貸方面更加重要啦。所謂要有 credit 啊嘛，係咪？尤其是美國點樣計呢個 credit 啊？其實需要睇到我哋即係過去六七年，我哋每一筆每一個月，你有冇準時交信用卡啊？你有冇準時俾公屋啊、公車啊、俾現收啊？嗰方面，你有冇準時交錢？有冇甩漏咧？哇！你一甩漏咗唔交或者遲交，全部有記錄噶咯喎。咁咧就會影響到你嗰個信用分數啦。個信用分數一低咧，咁你就好難借錢啦。所以呢個信用咧，其實係需要咧每一日每一日好好嘅習慣去累積翻嚟，先至會有好嘅信用。所以有些人覺得啊，做乜啲人我講親乜嘢，啲人都唔信我噶。咁你要檢討一下，究竟我嘅信用點解即係冇人信咧？點解你個分數咁低咧？就原因你係咪做咗一啲正確嘅決定？常常做一啲正確決定，以至到你做講過做過講嘅嘢咧，做嘅嘢你係守到咧，你係俾到人有信心咧咁樣。嗱，黑社會咧都講信用喎。所以他們拜關二哥，關二哥就是關羽了。關羽是一個講誠信的人的，因為他記得自己和張飛劉備桃園結義的誓言，他自己說過身在曹營心在漢，千里走單騎，所以千辛萬苦都要回到劉備身邊。最後所以人人都會很敬仰關羽，亦都很崇拜他，就因為他有誠信這個這麼高的品質。跟你講個故仔，咁你其實都聽過狼來了嘅故事噶啦。咁呢個另一個版本，咁咧就講關於一個咧喺濟水，中國濟水嘅南面有一個富商，咁佢成日咧都要坐船出去做生意嘅。咁點不知有一次咧，佢隻船咧就竹礁咧就沉咗啦。咁附近啱啱咧有個漁夫喺附近，咁啊即刻咦嗱，見到個人浸咗落水，就撐個艇過去想救佢啦。咁點不知都未到乜仔咧？嗰、那個富商咧就大聲嗌：哎呀，救命啊！救命啊！快啲救我啊！啊，你如果救我咧，我咧要俾100万两银子你啊！咁樣咁個漁夫咧就咦嗱將佢救上船啦。救到上岸之後咧，咁卒之嗰個富商咧俾咗幾多佢咧？10两。咁嗰個漁夫就好興啦。喂，你頭先唔係明明話你俾100两嘅咩？咁個富商就話：嘿、hey, 你做咩啊？你做漁夫啫嘛，你一日咪最多賺嗰2两，咁我而家俾夠10两你啊，有賺啦，你仲想點啊？咁貪心啊你，咁啊就走咗去啦。咁、那個漁夫咧就好興啦，咁啊無奈咁啊算啦咁樣。點不知事件重蹈覆轍，又嚟第二次，呢個富商又係咁樣跌咗落水。咁然之後咧，又係咁啱嗰個漁夫同埋其他啲漁船咧喺附近，咁啊卒之認到啊，咦？呢、這個咪係上次嗰個富商，咁喎又喺度嗌救命喎，咁呢個漁夫咧就同其他啲漁船啲艇家講：，唉，唔好理佢啊，呢、這個就係嗰個唔守信用嗰、那個嗰、那個人啦、啊。上次應承咗我咁嚇，卒之就係俾咗10两我啫，唉，唔好睬佢啊，卒之就冇人走去救佢，撐走咗，咁呢個富商咧卒之就浸死咗。所以咧誠信咧，即係有時需要連命都要賠上嘅。咁所以呢一個故事咧，就話俾我哋聽，誠信好緊要嘅。咁但係現今世代咧，聖經形容呢個世代係咩世代？係彎曲撥謀嘅世代。點解啊？哇！因為你會睇到咧，不同嘅詐騙案啊，特別喺中國咧層出不窮啊。無論係食物啦、醫療啦、科技啊、電信啊，甚至乎啲咩電話情緣啊。哇！每一日都唔知道有幾多各行各業咧，係幾多人咧係被騙啊！所以孔子、孟子呢啲咁好嘅提醒，要有誠信呢啲咁樣嘅格言咧，我諗起中國人裏邊咧已經好少睇啦，好少去諗到呢啲啦。 好彩最近咧睇一啲中國製造嗰啲片集，就去提倡呢啲誠信啦，做生意要即係老實啦，唔好整假貨啦，嚇，即係喚醒翻啲中國人有呢一種高貴嘅品格。咁但係對於我哋一般人嚟講咧，其實我哋成長中其實都好少話要同人簽咩約啊，有啲要承諾咩啊。咁你好少話同阿爸阿媽啊承諾阿爸阿媽你我呢次考試咧就一定攞個 A 咁樣，即係好少咁樣承諾嘅都嚇，考到乜翻嚟咪就係乜咯咁樣。咁我哋好少承諾，直至到幾時會有一個好嚴肅嘅承諾咧？就係結婚啦。去到結婚嘅時候咧，你就會要同對方有一個好嚴肅嘅承諾噶咯，嚇有一個婚啊呢、這個就係頭先個故仔。我就係啦。啊，you deserve it 係啦，有一個結婚嘅誓言啊。嗱，結婚誓言咧，通常係點樣講啊？佢話咧，我喺神同埋呢度眾位見證人面前咧，啊，我呢個新郎就願意娶你呢個新娘為我妻子。從今時直到永遠，無論係順境或者逆境，富裕或者貧窮，健康或者疾病，快樂或者憂愁，我將永遠愛著你，珍惜你，對你忠誠，直到永永遠遠。哇！呢、這個婚禮嘅誓言係一個咧講緊一生一世，無論任何環境都不分開一個嘅承諾嚟嘅噃。但係有幾多人可以守到呢一生一世的承諾呢？ 你一生一世、哦、你可能只是懂得、即是跟這個人相處了一年半載或者幾年、啊、或者、啊、即是不是很長的時間，你就要跟他許下這一生一世的誓言，有多少人守到呢？根據呢2016年那個的、統計，特別離婚那些統計，香港呢已經去到這個2016年，如果跟1991年比呢，就已經呢上升了很多了，就兩倍，上升了兩倍。去到2016年呢，每1000個人口呢大概有 2.34 個人呢就會離婚了。但呢台灣呢是在亞洲那個離婚率呢是排第二高的，而韓國呢是第三高。咁點解啲人會咁容易離婚呢？而呢個離婚率係喺全世界咧不斷不斷嘅上升嘅。點解呢？因為守唔到承諾，遇到困難，遇到逆境啊，咩逆境啊？最容易嘅就係錢銀啦、啊，係啊，經濟家庭經濟出現咗問題嘅時候咧，零舍多拗撬啊，仔女啦，仔女。兩個教育教導不同，或者仔女增加很大的壓力的時候，屋企就會很多紛爭的時候，頂不順，試探一方頂不順就要求離婚啦，或者婚外情啦，婚外情這些這樣，以致到呢這些離婚率很高、啊、又或者即貧窮啊、疾病啊、憂愁啊，這些都是產生覺得大家頂不順了，那就會離婚。那所以人呢就開始呢覺得作出承諾咧係驚咗啦，驚咗啦。其實唔單止婚姻嘅承諾，其實好多其他嘅承諾咧都唔敢做決定嘅。啊，甚至乎買件衫都唔敢做決定嘅，因為驚啊買錯件衫。啊，美國好啲啦，有得退；香港買咗就買咗噶咯，冇得退噶咯。嚇，好多細細大大小小嘅承諾都唔敢做嘅，因為驚自己守唔到啊嘛。所以好多人就唔敢結婚啦，特別係美國咧。好多人唔敢結婚，又或者結咗婚咧，好多人係唔敢離婚嘅。咦，咁咪好咯咁樣，唔敢離婚點解啊？因為好貴啊，離婚要打官司啊，跟住俾贍養費啊。哇，可能即係無論邊一方都可能有需要俾贍養費喎、啊。你唔好以為淨係男方俾贍養費個女方喎、啊。如果女方人工高咧，女方可能俾贍養費個男方嘅、啊。咁所以俾咧俾足好多年嘅喎，俾到對方結婚為止嘅喎、啊。咁咧，你就可能咧，哇，一無所有噶啦，離一離婚，所以你結咗婚就唔敢離婚噶啦。咁你企喺個困局裏邊，所以咧，即係變咗咧，大家都覺得哇，結婚係一件好嚴重嘅一個承諾嚟嘅。事實上係一個好嚴重嘅承諾。咁所以咧，啲人咧好難再講話 I will, I promise 呢啲咁嘅詞句。咁因為咧，承諾咧係會帶俾對方一個 希望，而这个承诺破灭了之后呢，就会带来失望，甚至乎呢有些人签合同啊，签合同啊，商业签合同很普遍啊，咁啊签咗合同你会觉得稳阵啦，即系我做到咁，你就要俾咁嘅钱或者俾咁嘅代价，但系你会惊啦，签咗合同你都会惊啊，或者你仲唔敢签添，因为你惊哇对方破咗产，走咗佬，咁我啊冇晒咯，冇咯，咁所以咧连咧呢啲咁嘅合同都唔敢签啊，所以人嘅誓言咧，即系你会睇到啊，越嚟越唔可靠，咁但系咧。聖經嗰度話，主耶穌咧，提過咁樣一件事。佢話：你哋咧聽見咧吩咐古人有咁嘅説話講嘅，不可背誓，所起嘅誓咧要向主緊守，係咪？我哋即係如果好多時發誓，我哋都係要求你要緊守噶嘛，嗰個誓言噶嘛。但係咧呢度話，只是我告訴你們，邊個我咧？即係耶穌話俾你聽。乜嘢誓都唔好起啊！唔可以指住天起誓，因为天系神嘅座位；又唔好指住个地起誓，因为地系佢嘅脚凳；又唔好指住个耶路撒冷起誓，因为耶路撒冷系大军嘅京城；又唔好指住自己个头起誓，因为你唔能够洗一根头发变黑变白啦咁。所以你嘅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咧，就系出自那恶者啦。诶，耶稣话你乜誓都唔好发，乜誓都唔好起啊！咦，咁即系结婚都唔好发誓咁啊？诶，呢个唔系啦，因为你结婚嘅时候要起嗰个誓咧，就要喺神同埋众人嘅见证人面前起誓，起一誓你就唔好背誓啦，你就要向主谨守，因为你喺神嗰度面前起誓。但系呢度讲紧乜嘢咧？佢话你唔好咁轻易发誓，你唔好将发誓当作食生菜咁样。你要人哋信你啊！你信我啊！啊！我发誓啦！咩咩？你唔好指住个天呢个，你指住个天真系喺神面前发誓，咁你就要守噶啦。你又唔好指住个地，因为啲全部天地都系神嘅。你唔好指住个头起誓，因为你根本你指住个头起誓根本冇作用，因为咧你指住自己起誓，你都冇信用，你自己都唔可以。可以控制到你頭髮變黑變白，即係你自己都控制唔到你自己，點可能保證你守承諾呢？咁所以你乜嘢誓都唔好發，因為你發誓係當食生菜嘅。你為咗要博取人哋信任你，咁就不如唔好發啦。你要學習乜嘢呢？就係話你講嘅説話係信得過嘅，係就講係，唔係就講唔係。人哋用你嘅説話就作準嘅啦。呢樣咧就係要建立誠信，就係主耶穌想要話俾我哋聽。嗱，從今日嘅經文裏邊去睇咧，我哋睇翻第九節先。頭先讀過一次，咁咧大家如果有印象咧，我哋睇下呢個第九節《生命記》七章九節嗰度話，所以你哋要知道耶和華你的神，他是神。第一，佢係神，仲係一個咩神咧？係一個信實嘅神，信實即係話有信用，兼且咧係誠誠實實嘅神。向爱他守去诫命的人守约，神是会守约，和施慈爱直到千代的神。这里圣经告诉我们，这个神是这样的神，是一个信实又守约又施慈爱的神。那我们就相信神讲过的事就算数了。那在圣经里面怎样知道神是一个这样的神呢？如果当在圣经里面你看到神说我必，这个必字呢，就即是说他一定会做。咁例如咧喺创世纪里边咧，我哋睇到咧，当神创造宇宙万物嘅时候，佢创造咗人类之后，佢俾咗人这个亚当有一个咁嘅吩咐。嗱，佢话但从起初创造嘅时候，系耶和华吩咐他，即系呢个亚当就话：园中各样树上嘅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別善惡樹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這個吩咐，這個戒命命令呢，是神直接向亞當的男人去宣講的。講什麼呢？就是說在伊甸園裡面，他們住在伊甸園，很大的園子，很漂亮，你各樣的樹上的果子都可以吃，只是一棵， 就係嗰個棵分別善惡樹嗰棵果子，你唔可以食啫。哇，其實呢個係一個最極之低嘅要求嚟噶咯，係嘛？各樣嘅樹上，即係話嗰度千千萬萬棵樹，棵棵樹都有果子嘅喎。因為當時咧神造呢啲嘅植物嘅時候咧，各從其類，全部樹咧，全部都會有果子嘅喎。果子裏面又有核嘅喎，所以棵棵樹都有果子嘅，即係唔同種類嘅。你唔好以為而家啲火龍果係至矜貴，可能喺伊甸園裏面嘅果子咧，更多多品種嘅，仲矜貴嘅仲有嚇。所以你乜嘢都有得食嘅，不過只係一棵啫，一棵分別善惡樹，可能嗰棵都唔係至靚嘅果子添啊。但係就嗰棵唔好食咯，即係只係最低要求，神就落咗一個咁嘅命令，其實就係要人。運用他的自由意志去選擇要聽神的說話呢，還是不聽？不聽的只是你吃那棵就是不聽的嘛，你又不吃其他 都是聽的嘛，所以其實是最低要求的了。但是結果我們知道人類犯罪了，卒之是都要吃那棵，我是都要吃那棵，那呢無論男又吃女又吃，吃了就犯罪。人犯罪代表什麼意思呢？犯罪即是說違背了神的戒命，就是犯罪。那當始祖犯罪之後，這裡說什麼？你吃那天呢就必定死嘛，不是如果你吃那天，你要小心看，沒有說你如果吃那天，有沒有如果？沒有如果，因為神知道，神知道他們吃不吃，但是已經警告了，你吃那天就必定死。咦？咁佢食咗啦，有冇即刻死啊？咦，圣经讲我哋仲生勾勾喎，仲生儿养女喎，冇即刻死喎。咦，咁神讲嗰啲必定死咪，唔对眼咯咁样。嗱，死咧原来有两种，死系有灵魂嘅死，同埋我所谓嘅灵性嘅死，同埋肉体嘅死。乜嘢叫做灵性嘅死咧？灵性嘅死就系话同神永远分开。而當他們吃那天，神給他們的第一個懲罰就是要趕他們出伊甸園，永遠跟神分開。因為跟神分開怎等於靈性的死呢？神代表什麼呢？在聖經裡面，神是光，你如果永遠跟光分開，你真的在哪裡？你在黑暗裡面。神就是愛，如果你跟愛分開，你真的在哪裡？你在恨的裏面，神說他就是那個的美善，如果你跟神分開，你真的在什麼？在邪惡的裏面。所以如果你跟神分開的話，你真的跟所有你所期望的真善美，所有 光明，所有良善，所有好的東西都是隔絕的。那你活在一個什麼的光景裏面呢？這個就是那個靈性的死。所以人類犯罪之後，他靈性的死就活在一個罪的裏面，活在一個黑暗的裏面。所以這個死是即時的，但是肉體的死呢是跟著的。那亞當夏娃他們生兒養女之後，他們不久之後就亦都肉體都會死亡。而這個罪進入，因著他們的犯罪，就好像細菌呢，他們所生的後代呢就一路一路的蔓延下去。所有人類他一出世就活在這個罪裡面，活在罪裡面的結果呢就是靈性已經死了，因為所有人類都已經跟神隔開了，所以他們就活在黑暗，活在恨的裡面，活在邪惡的裡面。而呢肉體的死也是必然，因為這個是犯罪的結果。所以人在一個這樣的光景，你怎樣要求他能夠可以守住到承諾呢？守不守到？守不到的。何況一個永遠一生一世的承諾，談何容易啊？所以耶穌呢在新約聖經的時候就話俾我哋聽，因為點解？當神創造人男做男做女的時候呢，曾經講過話呢，人要離開父母與妻子聯合，二人成為一體，就咁就算啦。啊，即係二人要離開父母，大家結婚。連為一體，但是耶穌在新約聖經的時候補充這件事，他說但從起初創造的時候，神造人是造男造女，因此人要離開父母與妻子聯合，二人成為一體， 既然如此呢，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了，乃是一体的了，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以分开。这个是耶稣的补充，补充就是说，如果人两个人联合一体的时候呢，是神所配合的人不可以分开。但是人守不守到这个承诺，他活在罪里面，他没有光，他没有能力他能够守到承诺。所以就算他发了誓，讲了这个结婚的誓言，都不保证他能够守到的。我想直至到真的他走完这一生之后，那些能够真的一生到老那些呢，才敢说啊，我守到这个承诺。但是人一步一步离开神的诫命，违背神的做人的目的的时候呢，这些一切和谐美善的生命是原本是神做人的目的的，神人呢守不到的。所以呢，永远要承担这个后果和痛苦。所以从今天那个经文呢，我们呢就相信神呢是一个信守承诺的神。因为为什么神说过，神一开始给了个命令，你吃那天就必定死，卒之人类就是这样，无论灵性或者肉体就死了。那而今天那段经文提醒我们什么呢？我们再看一次，这里说，他说因为你归耶和华你神为圣洁的民，耶和华你神从地上的万民中拣选你，特作自己的子民。那这个你是什么呢？这样，那我们看下去先。耶和华专爱你们，拣选你们，并非因为你们的人数多于别民，原来你们的人数在万民中是最少的，只因耶和华爱你们，又因为要守住向你们列祖所起的誓，就用大能的手领你们出来，从为奴之家救赎你们脱离埃及王法老的手。所以你要知道耶和华你的神，他是神，是信实的神，向爱他守去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直到千代。那我们讲到刚才亚当夏娃仍然生儿养女，但是罪就已经进入人类里面了，所以他生的后代呢就一代一代这样将个罪去传递开去了，人就开始繁衍了，越来越多，罪亦都因此越来越增加。神要在万民中要拣选一个民族，整个民族都犯罪了，在这么多人里面他要拣选一个民族成为他的子民，因为他要用爱去引领他们重回这个正轨。如果所有人类神理的话，所有人类最后的结局是什么？是永远沉沦，最后要在地狱那里。那神做人来做什么？全部要落地狱受永刑，永远的痛苦，神宁愿不做了。所以神要在这个罪万民里面，在这个罪民里面，他要选一个民族，选了一个什么民族呢？是一个最小的民族，就是希伯来民族。希伯来民族呢源于中东那一带地方。这样这个希伯来民族即是等于现在的以色列民族，而呢这个民族是最小的。为什么要选这个这么小的民族呢？就贪他小，贪他小，是一个很小的民族。当时来说只是得一家人而已，而那家人呢，那家人呢，那个老豆呢就是叫做亚伯拉罕。咦，就只是选一家人而已，就从这家人开始呢要成为他的子民，要将他们呢塑造成为他自己的子民，是圣洁的子民。所以呢他就神同这个亚伯拉罕立约，立了一个这样的约。耶和华说，我与你立约，你要作多国的父，从此以后呢你的名不再叫亚伯兰，他之前叫亚伯兰，后来呢神说你要叫亚伯拉罕了。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我要将你现在寄居的地，就是迦南全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永远为业。国度从你而出，君王从你而出，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嗱，这个呢我们所谓叫做亚伯拉罕之约。这个约呢，嗱，所谓约呢通常就是双方签订签约的嘛。啊，你如果做到这样呢，我就 我就會俾啲咩你咁樣嘛。所謂嘅約就係咁啊。但係呢個係單向，呢、這個只係咧神一方面立嘅約，自己神自己簽名嘅啫喺呢個約嗰度。亞伯拉罕係唔需要做任何嘅嘢，佢就可以攞到神呢一個嘅祝福嘅。呢度有冇講話你要做咩？冇嘅。神就係單單就話我要祝福俾你。嗱，呢個係絕對性嘅約嚟嘅。咩叫絕對性啊？就係話唔會因為人嘅行為改變而去改變咗神呢一個應許喎，係無條件嘅。所以呢個約係永遠嘅約，亦都係一個無條件嘅約。無論人點樣，神都會俾呢一個福氣俾亞伯拉罕。嗱，俾啲咩福氣亞伯拉罕咧？咁第一個福氣其實從呢段經文裏邊咧有三個福氣嘅睇到。第一個福氣咧就話要佢成為大國。要成為大國就即係佢要有好多子孫啦。我頭先話係只係從一個家庭開始，咁佢點樣能夠成為大國？就係佢要生養眾多，好多子孫，咁樣成先可以成為大國噶嘛。咁點不知咧？呢度咧聖經講佢亞伯拉罕就苦伏在地起笑啊，笑咩咧？咁佢因為心裏邊講話，哇！100歲人當時99歲到啦，100歲人。仲點能夠生孩子啊？佢嗰陣時一個仔都冇嘅，一個仔女都冇。咁而個老婆撒拉都已經90歲，仲能夠生養麼？咁樣，佢老婆心裏邊亦都暗笑啊，暗笑啊，就話咧：我已經衰敗啦，月經都斷埋啦。啊，我主即係我老公都老邁啦，豈能有咁嘅喜事咧？咁咁後，即係你明白嘛？就係、是、哇咁老。我而家一個仔都冇，我點樣有好多子孫成為大國呢？咁呢個福點嚟呢？咁啊，係咪難以想像呢？咁所以佢哋諗咗條橋。嗰、那個做老婆嘅咧，就諗到咧，啊，不如將我個婢女叫夏甲俾我老公。啊，原來老公啲男人咧，到100歲都仲得嘅。咁咧就俾咗老公，咁咧就等佢同佢個婢女。生仔咁啊，卒之真係生咗啊！生咗個仔叫做咧以撒瑪利，咁可能咁樣咪即係開始散業咯咁樣。呢、這個咧就係佢人咧，即係自己諗咗條橋去幫神成就到呢個福氣嘅。咁但係神係咪咁諗咧？神唔係咁諗啊！神話咩啊？唔係咁嘅，我要同亞伯拉罕講話，我要你個妻子撒拉，要佢自己幫你生一個仔啊！你要幫佢起名叫做以撒，我要與佢定堅定所立嘅約，作佢後裔永遠嘅約啊！哇！神原來話我要俾你個仔係親生仔，係你同你個大婆撒拉生嗰、那個叫以撒嗰、那個先至算係，有冇咁嘅可能呢？原來我哋嘅神咧係冇呢個字嘅 ，impossible 呢個字，神。不可能的事神都变成可能，所以到最后呢他们真的生了以撒出来了。神讲过的事神一定做得到，这个就是我们所相信的神，是信实的神，讲的说话是算数的。第二个福又是什么呢？这样第二个福呢就是说应许给他一幅给他地，刚才听过 他说要将这个地赐给佢同埋佢後裔啊！嗱，事情係點樣發生咧？嗱，應許俾佢嘅地係咩地咧？就係呢一度啦，就是、今日嘅以色列地，就係、是、呢個所謂舊約嘅時候所講嘅迦南地。迦南地就係神應許俾亞伯拉罕嘅地。呢、這個地咧，聖經講係牛奶與蜜嘅地，即係話咧呢笪地咧好豐盛嘅，會流嗰啲奶同埋有好多蜜出嚟出產。嘅地方嚟嘅，比起呢度咧係沙漠地方咧，呢個係福地嚟嘅。所以以色列同埋而家嚟講咧，即係全世界要爭嘅咧，就係呢一個地。原來咧，我哋而家知道，唔單止流奶乳物，仲流埋呢個石油嘅。咁咧，而咧佢哋當時嚟講，亞伯拉罕咧其實就住喺呢度嘅，但係一路一路佢生咗以撒之後咧，以撒就生兩個仔，一個叫雅各，一個叫以掃。咁雅各咧就係佢承受應許嗰個仔。雅各咧，因為呢笪地咧當時嚟講有饑荒，所以雅各就帶住佢 佢所生嘅十一個仔咧，即係佢有十幾個仔嘅，有十二個仔啦。最後嗰十二個仔咧，就將來咧以色列民族嘅十二支派。咁咧呢個十一個仔咧，之後咧就咧移民咗嚟呢一個埃及啊。嗱，當中如果我哋睇呢個嘅聖經嘅話，我哋知道咧，其實係十一哥咧就被賣啦，首先被賣嘅，後嚟咧因為呢個迦南地咧係有呢個饑荒咧，所以亞各同埋其他啲仔咧都移民咗嚟呢一個埃及啦，因為咧阿約瑟咧喺埃及咧做咗宰相啊嘛，嚇我哋記得啦，咁啊所以咧佢哋就移民咗嚟呢度啦，咁因為埃及呢度有得揾食。咁咧，因為約瑟咧係做宰相，所以佢就安排佢全家，當時咧已經增加到七十人嘅啦。七十人咧就移民咗嚟呢一個咧，呢一個喺埃及裏邊咧最好嘅地點嚟嘅，就係叫哥山地。哇！咁咧，以呢班嘅希伯來人咧，呢個家族移咗嚟呢度咧，哇！由七十人咧，比利伯拿就生養眾多，牛羊又多，因為呢一度咧水源充足啊，又物資豐富啊，所以咧就希伯來人嗰個嘅生長速度咧快過埃及人啊，所以埃及王同埋埃及嘅子民咧就妒忌啦。你呢班咁嘅外來人，即係啲黑，即係例如啲，即係譬如美國咁樣啲白種白鬼咧，咁啊就好嬲啲黑種人，即係點解佢哋哇越嚟越多人咁啊，即係妒忌啊！咁咧，所以就開始咧苦待呢啲嘅希伯來人，就俾好多苦工佢哋做啦。所以咧，經過四百年啊，喺呢度咧，呢班嘅希伯來民雖然人數越嚟越多啊，多到咧有二百幾萬人，多到二百幾萬人，四百年裏邊。慢慢要他們做苦工，所以你見到今天見到很多金字塔啦，很多什麼很宏偉的建築物呢，都是由他們呢去抬一些石啊去建成的。哇，四百年受迫害，受這個苦工，那他們就向神埋怨啦，向神說好苦啊，好苦啊，我們這樣。那最後呢，神就興起摩西這個人呢，我們如果看有電影看，我們看到摩西就帶領整班的以色列民呢就出埃及了，出埃及要離開這個埃及。神亦都幫用十災呢幫摩西呢，哇，使到法老呢無計可施，卒之要放這二百多萬的苦力啊，這班奴隸走啊。哇，整個國家本來有工人使的，有人可以做苦工的，突然間有個摩西扯曬成班人走啊，咁其實就係真係唔俾噶啦，即係呢個國王。但係神用十災咧，就幫佢哋離開呢個埃及。嗱，其實由埃及目的要佢哋點咧，帶佢哋翻去應許之地噶嘛。其實條路係點走咧？其實就只係咁走嘅啫。咁樣走只係需要十一日嘅時間，其實就已經可以去到呢度噶啦。十一日嘅時間，但係卒之佢哋。用花了幾長的時間呢？咁佢哋唔係咁樣走 shortcut 嘅。咁咧，佢哋又要經過紅海啦，然之後嚟呢個西乃山咧，接受嗰個十戒，然之後咧先至兜翻上去嘅。其實咁樣兜咧，都係講緊個幾月嘅啫。咁其實講緊個幾月咧，就已經可以去到迦南地，但係卒之佢哋咧要用四十年嘅時間先至進入到迦南地。點解啊？佢哋喺個曠野呢度咧，兜咗四十年，原因就係佢哋叛逆神，喺過程裏邊好多埋怨叛逆，而最後入到迦南地都唔係呢批人，係佢哋嘅後裔，係佢哋咧喺曠野生嗰啲嘅後代，先至最後入到迦南地。但係神嘅應許有冇失約啊？話要賜俾佢哋地。神的應許有沒有落空啊？沒有啊，神說賜給他們的後裔這一幅地，而這幅地到現在就是都是屬於以色列民，所以神的應許是不是很寶貴？說過就算數。第三個呢，第三個要賜福給他的是什麼呢？原來就是說要去萬國因亞伯拉罕而得福，也都同樣說過君王是從他而出。有哪些君王呢？第一個就是大衛王，我們很熟悉大衛王，哇，很出名的大衛王，就是第一個神 得神的心意的大卫王。第二个呢就是所罗门王，就是所罗门王就是大卫王的仔，亦都知道呢是全世界现在所知道曾经最富贵最富有同埋呢最有智慧的一个王，就是所罗门王。咁而呢喺呢一个嘅亚伯拉罕的子孙里面一路延伸出来的呢就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就是生起亚伯拉罕大卫的子孙的里面，耶稣基督成为一个永恒的君王主耶稣。所以呢怎样 万国怎样因为亚伯拉罕得福呢，就因为主耶稣。因为神在2000年前就将他独生子主耶稣去进入人间，成为其中一个以色列民，成为一个人，就好像圣经所说什么叫道成肉身，就是神成为一个人，就是神成为一个肉身进入人间，他将神的启示向人去启示了，然后用他的爱，最大的爱，去代替人的罪，承担所有罪人的罪，钉在十字架上面。但是三天之后他复活，凡是愿意相信主耶稣接受他为他的罪死，并且相信他复活的人呢，他的罪就能够得到赦免。所以呢不单止得到赦免，而且呢得到永生，亦都成为了亚伯拉罕的子孙。为什么这样说？例如我们中国人，我们这班人原来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你说怎么会啊？我们都不是以色列人。原来呢凡是因信得救的人呢，都是自然成为亚伯拉罕的子孙。因为亚伯拉罕是在圣经里面说是一个信心之父，你凡是以信心接受主耶稣基督的话呢，你就已经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了。这个不是跟血统，是跟信心。get 唔 get 咧？所以咧，即系话我哋原来都属于亚伯拉罕子孙嘅时候，亚伯拉罕嘅子孙会唔会多如天上嘅星、地海海边嘅沙？会唔会多得过啊？多得过。所以呢个应许完全成就咗神嘅说话。我哋所有世世代代嘅信徒都成为咗亚伯拉罕嘅子孙。咁我哋咧，而家再读一睇一睇头先今日嘅经文咧。生命記這個生命記六至九節咧，頭先讀過嘅時候，你會留意到咧，佢揀我哋都係唔單止以色列民，亦神亦都係揀我哋成為佢聖潔嘅民，所以我哋係被神揀選嘅，睇唔睇到？我哋兩次講係神揀選我哋嘅，係咪因為我哋叻？係咪因為我哋啊行為良好啊個心地好，所以揀我哋咧？冇啊！冇任何原因，正如佢揀以色列民，亦都唔係因為佢哋人數多，反而因為佢哋人數少先揀佢哋嚇。所以揀我哋嘅時候，亦都唔因為我哋做得幾好，純粹係神嘅主權就揀我哋，要我哋做咩啊？聖潔嘅國民。原因係咩啊？呢度講，因為佢愛我哋，佢愛我哋，而且咧佢要守佢嘅約。神係一個守約嘅神，所以我哋明白到。这个神是信实去守约，但是守约之余呢，我们如果看到第十一、十二节的时候，你会看看，我们一起读啊，我们一起读啊。所以你要谨守遵行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诫命、律例、典章，你们果然听从这些典章，谨守遵行，耶和华你神就必照他向你列祖所起的誓守约施慈爱。是啊，原来这个约啊，你知不知道延续到我们今日的？神仍然是守着这个约的，那个条件是有条件的，是什么？是要谨守遵行那个诫命，是不是？如果你谨守遵行这个诫命的时候，神就会守约施慈爱。哎，连主耶稣在马太福音都曾经这样讲过，他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呢，不能够都入天国的，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呢才能够入去的。咦，原来有条件的，原来有条件的。但是你不要搞错，这个条件呢 所謂有條件呢，即係話我哋用正常嘅簽約嘅條文就係雙向。頭先我哋講過，阿伯拉罕攞個約係單向嘅，係神自己簽名嘅啫，唔需要接受福氣嗰個阿伯拉罕簽名嘅。神就決定一定絕對性俾呢三個福氣佢。但係呢一個所謂咧叫做生命記之約，又叫西乃山之約咧，係雙向嘅。你如果讀過生命記咧，你就會清楚明白。神嘅約係咁樣嘅，你如果守我嘅戒命咁，我就賜福俾你咁。如果你唔守神嘅戒命嘅約嘅話，我就會賜咩禍俾你，搞到你雞冇雞犬不寧啊咁樣嘅。呢個就係生命記嘅約，係雙向嘅，所以係有條件嘅。但你唔好搞錯，遵行戒命唔係我哋得救嘅條件。即不是说你做好人，你做到怎好怎好，那神才救你。 No， 得救是神绝对性 的赐福来的。即是说你就算做得多差，你犯多少的罪，只要你信，你信耶稣，你就必然得救。这个是绝对性单向的一个约。所以这个不是因为你做得多好，但是雙向的這個有條件的約是什麼時候開始呢？就是你信了之後，你信了之後，我怎樣神說我怎樣才知道你真的信耶穌呢？我怎樣才知道你真的信耶穌呢？因為只有真正信耶穌的人呢，這裡說嘛，你不要只是口說主啊主啊，我是信的的人呢，你就入到天國的。為什麼？因為入到天堂的人是要完全的，是 perfect 的，你做足100分的才可以入天國的嘛。 你還是有罪的， 你入到天國就搞污糟的天國，是吧？所以呢，沒有人可以靠自己有100分拿到100分的行為可以入到天國。因為在神的眼裡面，我們就算多好的，我們都有罪。有什麼罪啊？蛤？我行為上有什麼罪？你可能行為上已經做得很好的了，顧家，給錢家，善心，幫助人，又沒有偷騙拐騙，又沒有殺人放火，但是內心呢？內心有沒有犯罪呢？思想上面有沒有犯罪呢？有沒有妒忌、憎恨、貪婪，這些的罪呢？我想沒有誰真完美到連這些都沒有。我哋唔多唔少，就算聖人都會犯罪。所以如果我哋有罪嘅話，無論大罪或者小罪，我哋都係罪人。所以我哋只可以靠耶穌嘅寶血去洗乾淨我哋嘅罪，我哋先有資格入上天堂。但問題，我哋話信耶穌，我哋信耶穌，我哋其實係咪真真正正信耶穌呢？乜嘢叫信耶穌呢？第一，我哋要相信耶穌要是我哋嘅救主。呢啲就係我哋儲埋，每一頁都係我哋嘅罪行，由我哋由少到老，我哋嘅罪行會點咧？我哋全部過上過曬俾耶穌孭曬，耶穌就成為咧呢個受罪嘅刑罰，將呢啲所有罪，我哋嘅罪，全人類嘅罪擔起曬。然之後釘死喺十字架上，連罪連佢自己都釘喺十字架上，佢幫我哋承受咗罪嘅刑罰，然之後流出佢嘅寶血，啲血嘟嘟嘟嘟嘟嘟嘟洗乾淨曬我哋，以致到我哋成為無罪。當我哋無罪嘅時候，神睇我哋已經冇罪啦，因為所有嘅罪我哋俾曬主耶穌嘅時候，我哋就有資格去上天堂。所以耶穌就救咗我哋，佢就成為我哋嘅救主。呢、这個只不過是信耶穌的一半。第二半是什麼呢？第二半就是我們要將我們的生命交給主耶穌。當主耶穌救了我們之後，上了岸了，不是你給十元耶穌就算了我走得了，而是你要將你的生命給耶穌，以致耶穌成為我們生命的主。我們生活的每一天每一個時刻，我們跟隨主耶穌行，我們的所有決定是要跟住神的戒命去行。这个就是福音的全部。如果你单是说我只是信耶稣， 我就只是信耶稣为我的罪钉死，我将所有罪给晒你，耶稣，你为我的罪钉死了，我信你洗干净我的罪，你救了我，那就你过你的生活，你做你的人的时候，依旧的做回你自己喜欢吃喝玩乐就吃喝玩乐，这样的生命呢，你不是真正的信耶稣。重要第二部分，你有没有将你的生命交上？如果有的话呢，你神说过，如果你有，你就必定能够遵行祂所给我们的诫命，因为祂给我们的诫命是目的要我们过一个美善和谐丰盛的生命，所以我们就必能够有能力去守住祂的诫命。哥林多后书这里说，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为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并且祂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相信呢，我们信了主几好多年的基督徒，曾几何时我们都同神承诺，主，我要为你而活，我不再为自己活，我要为你而活，是吗？唱歌都唱好多了，我要将我一切献上，是不是真的将一切献上？是不是真的能够做得到？我们明白到耶稣这么爱我们，他连他的命都给了我们，为我们死，我们真的可以将我们一切，将我们的生命交托给他呢？讲一个故事给大家听，一个关于一只鸡和一只牛。咁話說一個農夫咧，就有隻雞有隻牛，要準備咧拎去市集度賣嘅。點不知咧，即係搞好耐，用好多促銷嘅方法咧，佢都賣唔出喎。咁卒之，佢就走去聖殿嗰度同神祈禱啦。佢就同神講：神啊，如果你將我雞同牛都賣走嘅話咧，我就將賣牛嘅錢咧全部奉獻俾你啦。咁樣，咁咧卒之佢就拎再去試啦。再去賣了，那今次呢就神可能給他有智慧還是不知怎樣，總之他就這樣定價，那就放一隻雞的價錢呢就200元，牛的價錢呢就1元。那些客仔就看見，咦，有個客仔覺得，咦，這麼奇怪的，為什麼雞又貴過牛的，這樣，但是 no matter what 啦，就是兩件一起買，他就一定要規矩呢，你一買就要買兩件的，你不可以買一件的。那咁有個客仔就覺得都好啦，即係201元就買曬兩件嘢啦。咁卒之就賣咗喎，就卒之你知道佢奉獻幾多俾神呢？吓 1元。 錯，係一毫子啫，因為11奉獻啦嘛，只係奉獻一毫子。咁呢個故事想講咩？好多時我哋話要為主而活，我哋可能都係奉獻嗰一毫子，就當係為主而活啦。咁其他就係屬於我哋自己啦。我哋係咪咁咧？咁嗱，特別喺婚姻嘅承諾裏邊咧，我哋會睇到咧，有神嘅基督徒咧，會比較容易去守承諾。因為點解咧？喺信徒裏邊咧，係有一個新嘅生命。頭先上文嗰度講，佢話如果有人喺基督裏邊嘅話咧，就係一個新造嘅人，舊事已過，都變成新的了。點解會係新造嘅人會可以容易守到承諾？因為佢呢度英文咧係一個 new creation 啊，係一個新嘅創造啊。原來你知唔知道當人信了耶稣之后，有一个新的生命进入了他里面，这个生命就是圣灵，圣灵神的灵入了他在这个信徒里面，就跟他一起住，所以这个就是灵性复活。我们刚才说如果跟神隔开，灵性就是死了嘛，但是现在说当你信耶稣的时候，圣灵进入回你这个人的里面的时候，同人连结在一起住在里面的时候，他的灵性就复活了。 係咪？呢個係第一個活啊！呢個靈性嘅活，亦都係一個永遠不死嘅一個復活。所以佢就能夠有能力去守住神嘅戒命。咁事實上，我哋知道，如果一個嘅婚姻裏邊，我哋冇神喺我哋當中去提醒我哋要守呢個戒命，咩戒命？就係頭先耶穌講話，神所配合嘅人不可以分開。我回想我自己，我已經結咗婚27年，但喺我哋27年呢段嘅期間裏邊咧，我哋都鬧過離婚呢個危機嘅。由10多年前開始咧，就已經有呢一種危機嘅。但係當時嚟講，好彩神幫助我去堅持神呢個戒命，就係話神所配合嘅人不可以分開。所以咧，到最終咧，我哋揾到出路，因為呢個堅持，我哋揾到出路，而且咧重新彼此接納去改變，足之行到今日，我哋先能夠揾到兩個人結合埋一齊所帶嚟嘅幸福。特別喺過去呢一年裏邊，我患 cancer 嘅日子，咁我先生對我個照顧咧，我係好感激嘅。所以如果10多年前我離咗婚嘅時候，我只會係製造一個破碎嘅家庭嘅悲劇。但係因為呢個堅持，而呢個堅持唔係自己能夠守到，而係聖靈喺裏邊不斷嘅提醒、幫助我哋，而且會幫我哋揾出路嘅情況底下，我哋能夠可以行到今天，成為一個即係幸福嘅家庭，對仔女、對我哋夫妻都係一個嘅祝福。但係主耶穌其實咧都俾咗我哋好多承諾嘅，例如有啲咩承諾咧？佢話無論你奉我嘅名求乜嘢啊，就必得著喎，有個必字嘅，就必得著，而且可以使你嘅喜樂可以滿足嘅。又應許我哋話咧，話我係耶穌就係門，凡從我進來嘅必然得救，而且出入得草吃喎。佢當我哋係羊，所以話出入得草吃。即係如果我哋人嘅話咧，即係話佢必定供應我哋生活所需喎，而且必然得救嘅。另外咧，佢話耶穌話：我心裏邊柔和謙卑，你哋應該負我嘅轭，學我嘅樣，咁樣你哋嘅心裏邊就必得享安息喎，能夠有安息嘅喎。你唔會成日覺得頻頻撲撲冇事停，你覺得哇冇平安嘅咁。仲有咧，佢話你哋若常常遵守我嘅道，就是真是我的門徒了，你們就必曉得真理，哇，會明白真理的、哦、所以你不要說、啊、讀極聖經我都不明白，如果你遵守他的道的話，你一定會明白到真理，而且真理必叫你們得以自由的、哦、你不會覺得很約束，哇，覺得、每個禮拜回教會要守崇拜是一種很多好哇咁早起身好辛苦喎、哦，一種約束，你反而覺得咧係好開心喎、哦，係好有自由嘅喎、哦。你覺得我中意唔做嘅嘢我就唔做，我要做嘅嘢我就可以做，呢種就真係真正嘅自由。咁咧仲有話，人若愛我，就必遵守我嘅道，我父也必愛他，並且我們要到他那裏去，與他同住。嗱，呢度亦都有講到條件性嘅喎，要你如果你愛我嘅話咧，你就會遵守我嘅道。如果你咁做又愛我又遵守我嘅道咧，我個父都必愛你，而且我會同你一齊住添。哇！而且咧亦都話將佢耶穌將佢嘅平安賜俾我哋。嗱，呢啲係耶穌嘅承諾嚟嘅喎，你信唔信啊？你信唔信啊？耶穌講個必字，就係話一定做到，唔會食言。但係好多人聽咗呢啲道，識背好多啲金句，但係從來咧都唔覺得呢啲應許咧係信以為真，覺得神所賜呢啲福咧，只不過講下少嘅啫，講下嘅啫，唔會覺得自己會遇到喎。嗱，耶穌都其實有警告嘅，我等陣會俾大家睇下耶穌嘅警告，但係亦都覺得嗰啲警告咧唔關自己事嘅喎。咁所以咧，佢哋就會偏行己路噶啦，或者咧，當自己遇到咩困難、遇到咩憂愁，唔會覺得耶穌嘅平安會臨到我噶喎，我一樣係咁憂愁嚇、啊，又唔覺得咧有安息噶喎，因為我仲係終日勞碌，我仲係頻頻撲撲， 我仲係負孭緊我自己嘅擔子，我唔會覺得話耶穌會幫我孭起嘅喎。即係你唔讀就還讀嘅啫喎，呢啲應許似乎唔關我事咁嘅喎。所以好多信徒咧都係覺得生活得好痛苦嘅，你依然都係覺得冇平安、冇喜樂、冇自由呢啲嘅喎。點解啊？因為你唔信咯，你唔信耶穌真係俾呢啲嘅祝福你咯。如果信會點啊？如果會信嘅話咧，你就會當你有嬲人嘅時候，你就會學習啊！耶穌教我柔和謙卑，我要怎樣謙卑，那我就可以得到這個平安，得到安息，我不用跟別人生餐死了，是不是？我記得一首歌就叫做法蘭西斯的土文，我想呢這首歌很好，請大家留意歌詞，我請Tony跟我們唱出這首歌。 是我葬你和平之子，在伤痛之处播下你的爱，在震撼之处播下你宽恕，在怀疑之处播下信心。哦，主啊，是我笑为自己求，笑求受安慰，但求安慰人、啊、笑求被了解，但求了解人，笑求爱，但求专心付出爱。是我作你和平之子，在绝望之处播下你盼望，黑暗之处播下你光明，在忧愁之处播下欢愉。哦，主啊，是我笑为自己求，笑求受安慰，但求安慰人、啊、笑求被了解，但求了解人，笑求爱，但求专心付出爱。是我作你和平之子，在赦免使我们便蒙赦免，在赦去使我们便有所得，在死亡时便进入永生。 这首歌的歌词呢，大家留意到，就是人世间有伤痛，有绝望，有憎恨，有黑暗，有怀疑，有忧愁。你怎样为主而活呢？就是说在这些地方里面，你怎样去播下爱，去播下希望，去播下宽恕，播下你的光明，能够有信心，能够有喜乐，能够帮人的罪得赦免，能够带人进入永生。这些就是我们基督徒要为主而活的地方。歌词教导我们要学习去付出，不要只是想着在这个这样的人世间里面去拿些什么，因为世人都活在黑暗的里面，活在罪的里面，我们可以在里面拿些什么呢？我们可以拿的只可以在一个信实又守约施慈爱的神的里面去拿，因为他里面充满的是美善，是祝福，是一切美好的东西，一切盼望、爱和光明。所以我们只可以在这个守约施慈爱的神里面去得到，而在人世间我们要学习付出。所以呢，其实我再给大家看一看耶稣对我们的警告。耶稣警告我们，不是所有人都能够可以直入天国，你一举手说信耶稣， 我就可以攞到直通飛呢一個高鐵，直達天堂。No， 原來係咁嘅。佢話人若不是從水同聖靈生嘅，就唔能夠進天國。呢個講咩咧？你真係有聖靈進入你裏邊。如果聖靈進入你裏邊嘅時候，你生命裏邊必定有果子，你亦必定做到頭先歌詞裏邊所叫我哋做到嘅嘢。我哋一定守到佢嘅戒命。第二就話手扶著泥向後看的，不配進神嘅國。咩解啊？即係話如果你要入神嘅天國，但係你仲係回顧地上嗰種嘅生活，你向往我地上所擁有嘅一切，我仲係唔捨得地上嘅嘢啊！咁你係咪真係向往天國嘅咧？如果咁樣，你不配進天國。即係話我哋要望著我哋天國為我哋嘅目標，睇到神嗰啲嘢先至係我哋所追求、所珍惜嘅，而唔係去追求地上嗰啲嘢。另外佢話：我告訴你哋，你哋嘅義若不勝於文士同埋法利賽人嘅義，斷不能入天國。咩嚟噶？咩叫文士同法利賽人嘅義啊？要叻過佢哋喎，做得好過佢哋喎。法利賽人同文士係當時耶穌時代咧一啲嘅宗教嘅領導者，咁咧佢哋好似咧喺整個嘅聖殿啊，同埋宗教嘅裏邊咧顯得好聖潔啊，同埋好有學問，對神嘅説話咧係好清晰嘅，但係啲都係假象。呢啲文士同埋法利賽人所做嘅好事咧，其實聖經講係假冒為義，係假嘅。做俾人睇嘅，而唔係真心嘅。嗱，如果我哋所做嘅好行為，我哋所做嘅嘢，好似佢哋咁，只係做俾人睇，係博人哋嘅讚賞，而唔係真心去對人好，唔係做俾神嘅。呢啲一切所做嘅嘢都係白費，都係假嘅。神話你唔能夠上天國。仲有話，凡稱呼我主啊主啊嘅人，我哋頭先讀過啦，不能都進天國。要點啊？要遵行我父旨意的人才能够进去。圣经讲过很多神耶稣的心意，怎样对人，怎样处事，怎样做一个好的基督徒，做他的门徒，我们都清楚清楚知道，我们就要遵行。如果你没有遵行，只是口里面讲我信我信我是基督徒我是基督徒，你什么都没有做的话，你不配入这个天国。另外他说，如果你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断不能入天国。啊，好得意喎！做翻細路仔，呢個細路仔唔係 childish， 唔係孩子氣，而係 childlike， 係好似細路仔咁嘅樣。係點嘅樣啊？係一個謙卑、全然倚靠天父嘅一個咁嘅心，先至能夠上天國。如果你靠我自己嘅，哇！無論我面對我生活嘅難處又好，我經濟狀況。我對婚姻或者對我生意、對我前途、對我家庭、對我朋友，我係靠自己去做所有決定嘅話，你唔係 childlike， 你係好 adult 啦，你好大人啦，你靠自己得啦，你唔使靠天父啦，咁你唔使入天國啦，咁你靠自己啦。但係咧一個學靠小孩子嘅心態就係話全然倚靠，用一個謙卑嘅心去倚靠神，凡事倚靠神。去遵行神的旨意，咁你先有资格入天国。圣经里边仲有好多嘅要求，好多嘅警告，但系呢啲警告你有冇在意咧？你信唔信咧？耶稣讲得出，做得到，话唔俾就唔俾嘅。恐怕如果我哋唔在意嘅话咧，到时我哋去到天国门口嘅时候，我哋会后悔。我哋一世做话做基督徒，原来威到，原来最后原来都要跟大队入去一个。又宽又大的门，那道门是引向灭亡。我记得 我信了主36年，其实我真真实实经历到神这些应许，无论祝福和这些警告，我都是很在意。所以呢，在这36年里面，我是靠主给我的力量，是竭力去遵行祂的话语，而神给我的祝福呢，是超过我所想所求的。就例如他带领我来到美国，我可以读到大学，又考到牌做会计师，又做生意赚到钱，又生儿养女，衣食无忧，最重要的 就是我心里面是充满喜乐和平安。好像就算最近这一年神给我这个考验，叫我患上胃癌都好，其实患病患癌症不是一个就是为什么我既然守了神的诫命，为什么我都会患这些病啊？神不是祝福来的吗？无论你是好人坏人，信耶稣不信耶稣，你都有机会患癌病的，是吧？但是关键的就是你信耶稣和不信耶稣最大关分别和关键是什么呢？就是在患病的过程里面，你有没有那份喜乐和平安，还有神会不会医治你？不是说信耶稣神就一定医治，不信耶稣神就不医治。我们看到有些基督徒神都不医治，但我深信一个说话，就是神讲过什么，主耶稣讲过什么，他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我深信的一点就是无论我是生是死，我条命在哪里？在耶稣手里面。所以我就算死，我有信心我可以上天堂。就如果我生，耶稣就我有信心耶稣有能力医治我。所以很感恩我经历这个癌病，我在未医治的之前，我就有信心明知道神医治我，会医治我。为什么？因为在神的话语里面，他告诉我，启示给我，他说我会医治你，你不至于死，而且你要去宣扬我在你身上所作的一切。所以我因为持守着神的话语，我有这份信心，有这份平安，去度过我这一年的治疗期。所以弟兄姊妹，我鼓励你们要小心，要留意神的诫命和吩咐，知道了就要照住行。神所赐的福呢，是你不能够想象的，是祂的福气是满有丰盛，同埋呢，祂是一个乐意赐福给人的慈爱的主。主耶稣亦都话到祂的救恩，祂说神爱世人，甚至将祂的独生子赐给祂们，叫一切信祂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神已经将祂的独生儿子耶稣基督赐了给我们，祂已经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面。问题你揽住的罪，你有没有交过给祂呢？耶稣已经做了祂的 part， 问题我们有没有回应？祂说只要你愿意将你的罪赦给耶稣，耶稣会全然承担你的罪，祂会洗干净你的罪，赦免你一切，并且祂会给你永生，你不至滅亡。第二就是说，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你如果不藉着我，没人能够到父那里去。所以我们一定明白到耶稣就是我们人生的道路，我们如果人生找不到出路，耶稣就是我们的出路。他的话语就是真理，他讲的说话就算数，我们能够找到智慧，他也是我们的生命，因为他的生命能够给到我们有能力去面对生活的种种一切。所以我们相信他，我们得福气，亦都能够去到天父那里。你都告诉我们听，信他的人有永生，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他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独生子的名。所以来到这一刻，我想有一个邀请，我们既然明白到神是一个这么信实守约施慈爱的神，我们就要相信他说的说话就一定会做到。他写在圣经里面有很多清楚的福气和的警告。今天如果你愿意接受主耶稣做你个人救主的话，我很欢迎，很邀请你去得着这个福气。我们一起低头祈祷。当我们要低头，所有人一起低头祈祷的时候，我想在这一刻去问，如果今天你是从未去明白到主耶稣为了要爱你的缘故，是甘愿舒尊降贵从天上来到人间，目的是要为了寻找你，愿意为你死，赦免你的罪，赐给你永远的福气和生命的话，你是否愿意接受主耶稣的爱，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 需要主的宝血去洗干净，赦免你的罪，成为你的救主。如果你愿意的话，我欢迎你静静在你的座位里面举起你的手，我可以为你祈祷。又如果你曾经相信过耶稣的了，但是你从未愿意将你的生命交给他，你还是过着自己的生活，你从没有去考虑过耶稣想点你，想你做一个怎样的门徒。如果今天你明白愿意将耶稣成为你生命的主，愿意一生遵照他的吩咐去过你的每一天的话，你都欢迎你在你的座位里面举起你的手去表示一下。感谢主。我们知道生命有限，我们要信耶稣，我们要把握机会，因为我们不知道下一刻我们的生命还有多长有多短，这个是关乎生命的问题。因为在这个 point， 我们就知道我们在决定着永恒的事情，我们是想好像其他人一起去永远与神隔绝，永远能不能够得到那些福气呢？还是我们相信我们信这一刻我们就能够得到主耶稣神给我们祝福我们的一切呢？我们也都知道我们跟着耶稣行目的直都是他要带领我们走一个光明的道路，是要我们去将美善，将这些的好的质素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流露出来。我们是否愿意去回应神对我们的爱呢？OK， 我们将以下我们心里面要想跟神讲的说话，我们透过祈祷，我们可以在心里面去跟神去这样的祈求。主啊，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藉着这篇道去提醒我们，神你是一个有信实又守约施慈爱的主，你讲的说话就算数，你讲的说话就是能力。主啊，就盼望你从创世以来所应许亚伯拉罕的福就临到我们，愿意我们都成为亚伯拉罕的子孙，是凭信心去接受主耶稣你成为我们的个人的救主。我们愿意真的明白到我们是一个罪人，我们没有办法自救，我们因为个个人都犯罪，也都没有人能够救到我们，唯有主耶稣你自己的宝血去可以洗干净我们的罪。因为你是神，主耶稣你从来在地上没有犯过罪，没有犯的罪就可以替有罪的人去代罪。主，我们多谢你对我们的爱，你拯救我们，你特地去拣选我们，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本事或者我们有什么可爱，你只是看到我们是一个罪人，是一个很卑微很可怜的罪人，将要面对沉沦 的一个的罪人，但是你却是伸手去将我们从这个深渊里面去救拔出来。多谢主你拣选我们，让我们能够真的享到主耶稣你应许我们一切的福乐，你都帮助我们去能够守到你的诫命，这些的诫命叫我们得自由，叫我们得喜乐得平安的诫命。主，我们多谢你。主，无论我们遇到什么的光景，我们求神你真的引领我们每一天，我们今天有姊妹愿意在神你的面前去愿意将生命去交上，愿意是每一天去跟从主你的旨意而行的，求神你的灵去引导他，帮助他，让他提醒他每一个决定每一步路都能够真的可以明白神你的心意，去做好的决定，做合神你心意的决定，真的有能力去行到神你要去行的。求主你与他同在，帮助我们每一个真的作神主耶稣你自己真正的门徒，而不是做一些假冒为善或者欺骗自己欺骗别人欺骗神你一些的作为。我们全心全意的去将我们自己摆上，成为活祭去给神你使用。多谢天父你使用今天 圣言去教导我们，无论听的讲的都蒙造就。我们多谢天父听我们的祷告祈祷，奉靠主耶稣名求，阿们。